为自由热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，民主刚果和安哥拉分别在8月24号和25号举行了庆祝集会和座谈会。会上发言者说，朝鲜青年拥护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先军领导，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尽到青年先锋的责任和作用，圆满解决青年问题的国家只有拥戴白头山卓绝伟人的朝鲜一个。在民主刚果举行的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